今天我们会讲到的呢，就是关于在关系上面要怎么样的有一个，好像人这件事情在关系上面要怎么样做管理哦，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说法，对。但是其实呢，我也在认识神的这段期间，慢慢学会，其实关系有一个管理的方式，就是设定好你的界限。我们在前两周有讲到一些简单的关于时间上的管理，或者是财务上，那。在今天呢，其实呢，我会简单分享一些关于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要怎么做一个 manager。那其实呢，没有一个人跟人的关系是可以用管理学的方法来去做管理的，因为人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 podcast 的第一集、第二集我讲到的是人都是值得的，因为其实人这件事情要讲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尤其是我们在服事在教会，那尤其是在 The Hope， 我们常常呢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值得的。所以如果你硬要说人是可以怎样子被管理哦，或者是我关系可以怎么被管理哦，其实是没有一个一定的法则，因为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还有呢你在跟每个人的关系上面的深浅也不一样。所以其实呢我自己呢在过去的生命呢在认识神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其实我是一个蛮没界限的人。倒不是说我就是什么都可以被人家欺负那一种，可是我常常会把别人的就是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把别人的益处摆在自己前面，讲得好像我很伟大，对不对？还是我是什么德蕾莎修女？不是，只是呢，我就是那样子，很容易忽略自己的感受，不懂得保护自己。后来我才发现，认识神之后，我才认真的发现，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实也会带来生命很大的损害。因此在那时候呢，我就是去看了几本书，那我之前也有推荐给大家过，那像是过犹不及，或者是呢改变带来医治，还是说一路爱到底，这些的书籍都有讲到关于界限的一些内容，我欢迎大家可以去买来看。那不只是界限啦，它还有讲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关于属灵上面的一些学习。那我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其实呢我过去啊常常就是被人家当作是那种烂好人。在听的人，你也是烂好人吗？你是不是心里也觉得我也被这样讲过？可是烂好人有一天就会被踩到一个极点，就会爆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子过，什么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心里不舒服都不说，然后到最后呢有一天就爆掉，或者是呢什么样老板跟你讲要做这个做那个，你都接到有一天你就爆掉，然后做不来，然后交不出来，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搞了关系更糟糕。所以界限没有搞定这件事情，你就会很深的影响你跟人的关系。甚至呢有些人呢常常会写信给我，传来跟我说他经历的可能是家庭暴力的事件，这也跟界限有关系。那或者是呢我过去有帮家人还债，我都没有想到这也是跟界限有关系。界限其实代表的是你的身份，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很宝贵，你就会要去设立这个界限。而界限也是神创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我们有皮肤，皮肤就是在保护我们身体的器官一些界限嘛， right？ 我们会穿衣服，这也是一个保护啊。或者是呢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样你的盖房子，你家会有围墙，这都是界限。因此呢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人群当中呢你是一个我不需要设界限啦，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somehow你一定也会被这件事情给冒犯到。我在几年前呢有一个朋友呢我们那天去唱歌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他就听说有一种有一个厂牌的那个卫生纸很好用，然后又便宜，他就跟我们分享，我就说好啊，谢谢你的分享，这样。然后他就突然说，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身份证都拿出来，我帮你们拍照，这样子以后你们买就会有便宜的价钱。那当时我就不是很想，因为其实我对于身份证这件事情，我当时已经有一个意识了，就是我不想要随便给人家拍照用，所以我就拒绝他。然后他就 每个人都给他了，就只有我没有给他，他就在 KTV 跟我翻脸，对，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拽啊，然后那时候我的确有一种为什么我的好朋友要讲这句话啊，但我事后回家想了之后，我就越想越气，我就觉得等一下真的不是我很拽，我有权利 say no。 所以呢，设界限呢，其实呢，一直 say no 的人也是界限有问题的人，从来不会 say no 的人也是界限有问题的人。因此其实呢，我们都要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界限。那关于界限的学习呢，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教导，所以我今天也不会讲的太深或是太多，因为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前面几集的 podcast 一直在告诉大家要设定优先次序，而优先次序也会帮助你设定好的界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一样邀请大家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来画画一下，会比较帮助你理解。还是其实你不需要，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需要视觉上的学习，所以我做事情啊，想事情啊，我一定要画出来啊，才会比较有帮助。 OK， 所以呢，你现在呢就在你的纸上面的正中间画一个小圆圈。OK， 那因为我不知道收听的人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如果大部分人都是的话，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录给我的服事团队领袖听的，那你就在中间的地方写神，那在这个圈圈外面再画一个圈圈，有点像同心圆一样，再画第三个圈圈，再画第四个圈圈。 OK，好，我相信有的人做过这个操练，其实它非常的简单。我需要大家去想一下，谁是你的第二圈呢？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你的小孩。谁是你的第三圈？谁是你的第四圈？不要害怕，你写下来这辈子都不能改变，因为你这辈子你会因为你的生命的季节不一样而有所改变。就好比呢，我们还在单身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跟我现在住在一起的爸妈或者是兄弟姐妹有可能是第二圈的人，但是随着你结婚之后呢，因为圣经说了嘛，就是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也许你的另外一半就会成为你第二圈，你的爸妈就有可能变成第三圈，这都是会不断的再去改变的。但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呢？因为一个人，你的精力有限，你的财务也有限，你的时间也有限，帮助你画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分配最多的时间、资源、能量在哪一圈。你不可能第一圈、第二圈花的能量跟第八圈的人一样。就好比你第二圈的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他有你家的钥匙，他可能看过你房间长怎样，但第八圈的人可能是你今天在星期天遇到了一个新朋友，你跟他很聊得来，或彼此交换了 LINE， 这个朋友不可能跟第二圈的人一样，同样有你家钥匙，同样有机会看到你家的房间，同样有机会看到你常常卫生纸弄完没有丢到垃圾桶这种糗事，你懂我意思吗？这东西可以帮助你知道你有哪些秘密，你要 share 的程度是多少，而不是就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因为我要成为公平的人呢，神也不是公平的。你看神其实他也会有他的十二门徒，而十二门徒之外有个七十人的门徒，那十二门徒当中也有更内圈，他最喜欢的那三个。所以呢，连耶稣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也要练习做这件事情，这在保护你的界限，保护你的心，保护你的能量，然后呢，保护你的一个精力在对的人身上。就好比我们前两周讲到的，什么是重要的？如果你越早在你任何的层面越意识到这个点，你就可以越把精力跟你的资源投资在越对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帮助我的，我甚至常常一两个月就会重新来检视，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容易被第十五圈的人一个 no 我就伤心欲绝，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你越在乎的人，你花很多时间的，你跟他有不一样的一个情感交流，可能他今天说了一个 no 你会比较在意，所以你不会你的情绪就随便的留给任何人，然后你也不会在服事当中常常因为这些事情受挫。所以呢，鼓励大家画完这个之后，在服事当中，你的 leader 在第几圈呢？ 你带领的团队在第几圈呢？有些人的关系如果真的很内圈很重要，当今天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沟通不良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面质？是不是愿意去道歉跟饶恕？还是就算了吧，我让心里过去吧。当然呢，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跟耶稣一起讨论，在讨论当中你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希望今天的资讯可以帮助大家，也许我没有讲太多关于界限怎么设定，但是呢，光是从这里开始，你就已经在试着设一些界限了，而这会帮助你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也不会造成你常常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精力。 OK， 那我们下周见。